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赤脚池拿了一枚山竹喂进自己嘴里，有意无意道：“ 我听你说过，你们系统分先天和后天，你算先天还是后天？”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 就聊天啊。周开那破新闻，我等到网上评论多了再看。 我是后天的。 你们这先天后天的怎么算的？ 我还有零二三，原来和你一样都是人，也和你们一样都是和主神签下契约的契约者。不过我们和主神签的是长期合同，在执行过200次任务后才能解除契约，回到原来的世界。还有，你的身体现在还存活着，我们却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契约中的其中一项就是在完成任务后，主神要负责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身份。 你记得你是从哪个世界来的吗？ 不记得了。 不记得？ 061觉得自己很难解释自己被格式化的事情，因为他也不记得原委。 出了一点意外就全忘了。 你想要回去吗？ 想。 为什么？ 自从061说出那句要不要我教你，一股莫名的预感便在赤小池脑中发酵起来，惹得他心神不定，忍不住一层层追问下去，找到那个有些荒诞的答案。 为什么想回去啊？做系统不好？ 我欠一个人一场约会。 池小池的声音变得有些微妙。 你谈恋爱了？ 好像是，也好像不是。 061被问得有些脸热。 只是有人在等我，我一定要回去。 池小池紧握的手心骤然放松。 不是他。 061的反应太明显了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他对那人的感情不寻常。但池小池和楼哥从来没有挑明过什么，在那个年纪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。到后来楼影成了他一个遥远的梦，他沉浸在那段过往里，身体里的一部分长大了，另一部分却停留在原地，牵绊着那个人不肯离开。后来他想，这会是所谓的爱吗？他后来又想，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？在楼影死后，池小池一厢情愿地喜欢上了楼影，但那人已经不在了，哪怕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大概也会摸摸他的头，说上一句孩子话。061心里有人，那么他等待的和等待他的该是另一个痴人了。周开在秀场打盹的事件发酵的不小，媒体自然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数家媒体称这一场发布会为无聊到让模特公司老板都睡得着的秀。社交平台上大家吵声一致，供应商品牌方和设计师更是对此微词颇多。 Sam 打了一个多小时的致歉电话，忙得焦头烂额，许久后才把事态初步平定下来，找周开汇报情况。周开把停留在新闻页面的 pad 一摔，大发雷霆： 这些人怎么这么多事儿？一个个都是吃饱了撑的。 媒体和公众都喜欢这种负面新闻，公众舆论很好平复，只要放置一段时间， 出现新的丑闻，他们自然会忘记这件事。 品牌方那边怎么说？ 这回 Sam 沉默了片刻说， 你还是亲自联系一下为好。 周开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，半晌后他铁青着一张脸抓起了办公室的电话。品牌方那边负责接洽的人员操着一口黑人英语，态度非常客气，却也太客气了。周开在秀场睡着的壮举在业界可谓是十年难遇，托他的福，网上各个社交网站讨论的都是周开，品牌方的当季设计沦为陪衬，甚至被打上了无趣乏味的标签，设计师的心血也被一件件拉出来嘲笑。显然今后他们再与模特公司合作，周开的公司也不再会是他们纳入考虑的第一梯队。这半个小时的盹儿，可谓打的是代价昂贵，直接导致周开公司的股价在第二天飘绿了大半日。虽然在收盘前有所回升，但造成的损失也逾千万。关注着股市走向的池小池试图跟061探讨，现在股市的颜色和周开的脸色熟虑。061却在担心另外一件事。 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找你麻烦吧？ 毕竟周开这种性格的人，任何小事都有可能触怒他。061怕他因此迁怒池小池。池小池倒是心定得很。 七天后就是年终聚会了，至少在年终聚会前，他对沈长青会很克制。 自从进入这个世界，池小池的空闲时间较多，他把所有的功夫都花在了刷新闻和研究仓库功能卡上，和周开接触却是寥寥。到现在为止，周开的回忆值仍是零，这样缓慢的进度未免让061有些心焦。 年终聚会后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想让他病退位给 Sam？ 目前池小池所做的一切举动都指向了这个方向。 是啊， 但是周开的权力欲太强了，他会甘心放权吗？而且功能卡对人体的影响相当有限，以他的情况去医院的话也检查不出像样的病症来。 我不需要像样的病症，我要的是一个机会。 啊？ 池小池没有直接回答是怎样的机会，他一边刷着网页一边说， 接连出了这么多事情，他的心情现在一定很不好。 的确如此，周开在参加重要的商业会议时迟到，在会场里又突然晕倒，回国后忘记参加自己亲自安排的会议，忘记进家门，在车里昏睡了整整一夜，在秀场又打了半个小时的盹，被媒体拍下大肆宣扬。这些看起来都是无关痛痒的小节，毕竟对周开这个年纪的人而言，健忘、体虚、易疲劳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情况，但周开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情况。他从昨日起就烦躁得要命，在一送送上晚餐时，因为餐勺上有水，他直接砸了盘子，对着一送咆哮一阵，还狠狠踢了一脚餐桌。到现在他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。 哼，人老了就只剩下嘴硬， 完全不想听懂。 像他这样暴躁的人，忍了这一肚子火，一定要找一个发泄渠道才行。现在沈长青的狗不在这里，沈长青他又不能动，想也知道他现在一定憋坏了。 所以你让我盯准他的情人？ 他难道还能找别人？ 061连接了一下周开的手机，不得不佩服池小池的判断。 他订了两只高级红酒，要求两天后送到他情人家里去。 池小池并不意外，他把网页插掉，点开了他的集卡游戏，开始做每日任务。在低着头摆弄游戏中的英雄时，池小池突然开口， 你刚才说我想让他病。 是， 这个说法不太对，准确来说 我会让他心甘情愿的承认自己有病。 两夜后，周开果然没有回家。他驱车来到他安置在外的安乐窝，而他的情人已经把自己收拾停当，迎接周开的到来。见面后，两人心有灵犀地跳过一切问候的过程，周开熟练地把他推进卧室，撕开他的衣裳。情人自然知道周开这样急三火四是在发泄情绪，他也早习惯了这样的对待，像母亲对待儿子一样包容地抚着老男人的头发。内衣是配套的，房间内的熏香也是周开最爱的柚子香。周开拥着家人，手持着那价值上万的红酒瓶，总算借靠着欲望的放肆，稍稍泄出了心中的抑郁。仪式终了，周开躺在床上抽烟，发青的脸色有所缓解。情人躺在他的身侧，也点了一根细长的香烟陪他一起抽。周开揽着他的肩膀笑道， 你可比沈长青好多了，每次弄完他，他都要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多大的委屈呢。 061正受命监听着周开，闻言眉头一皱。据他所知，周开虽不喜欢沈长青，但对于他的折磨和侮辱却是一样不肯放下。在061的资料库中，曾有周开往沈长青身体里塞荔枝的龌龊潜力。061想，等到年终聚会过去，沈长青的伤势好转，有肢体接触障碍的池小池还不知道要面对怎样的对待，难道还要兑换催眠卡吗？但是和上一个世界中的杨白华不同，周开对沈长青的初始好感度本就不高，想要刷高的话非常艰难。而相应的，池小池想要刷出好感，就必须要在周开面前晃悠。而周开其人喜怒无常，心思不定，一句话能哄他发笑，也能让他发疯，这不是单靠脑子就能解决的。毕竟没人能全然准确地揣度一个偏狭的暴力狂的想法。